小老鼠吃大象。有一只小老鼠，白天藏在鼠洞里睡觉，晚上出来偷东西。瞧它那副模样，尖脑袋，一对灰溜溜的眼睛，难看极了。有一天，小老鼠正趴在洞里睡觉，让外面一阵吵闹声惊醒了。他探出小脑袋一看，原来前面那棵大槐树下有几个小朋友围坐在一起，他们在干什么呀？小老鼠不知道，我可知道。几个小朋友在下动物棋，棋子上画着狮子、老虎、大象、猫、老鼠，还有别的许多动物。忽然，一个小朋友喊：“我的猫吃你的老鼠！”小老鼠听了，吓了一大跳，赶快把脑袋瓜缩了回去。过了一会儿，不知哪个小朋友又喊了起来：“我的老鼠吃你的大象！”什么什么？小老鼠滋溜一下窜出洞来，他还当自己听错了。可是，那个小朋友又说了一遍：“喂喂，我的老鼠吃了你的大象了。”小老鼠这下可来劲儿了，尾巴一翘，吱吱吱地唱起歌来。他说：“我还当我们老鼠生来就是喂猫的，原来我们还能吃大象呢。可是大象在哪儿？在树林里吧，让我到树林里去走一走。”小老鼠走呀走，来到树林里，正好看见一头大象伸着长鼻子在河里吸了水，往果树上一喷，就像洒水壶在洒水。小老鼠还是第一回看见大象呢，心想：“这么个大家伙，踩我一脚，我不变成肉饼子吗？”可是他又一想，人说的老鼠能吃大象准没错，就大着胆子往大象跟前走。大象也看见小老鼠了，问他：“小老鼠，你到这儿来干嘛？”“ 我来吃你呀。” 小老鼠扬着头起劲儿地喊，可是他的声音太小了，大象听不见，还当小老鼠饿了，就用长鼻子摘了个果子给他。“ 我不吃果子，我要吃你大象。” 大象还是听不清楚，他要给果树浇水，就自己忙去了。他一直忙到天黑才忙完，就睡觉了。小老鼠等了大半天，好容易才等到大象睡熟了，心想：“我怎么把这大象吃掉呢？”有了有了，我从它的鼻孔钻进去，先吃掉它的心，再吃它的肺。他这么一想，就往大象的鼻孔里钻。这大象的鼻孔简直像条大胡同。大象睡得正香，忽然鼻孔里痒痒的，憋不住了，打了个大喷嚏。 阿嚏！ 小老鼠在大象鼻孔里钻得正起劲儿，只听得轰的一声，觉得身子飞上了天。它给大象从鼻孔里喷出来了。过了不知道多久，小老鼠才醒了过来，头破了，脚也伤了，一身黏糊糊的。你说那是什么呀？原来是大象的鼻涕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